借贷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以及上清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嗨，周末快乐，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大家准时光临今天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周情歌特辑，我们关注榜上歌手那英。在内地流行音乐还不那么发达的80年代，那英靠翻唱苏芮的作品小有名气，但是一举成名的是凭借西北风那个浪潮，山沟沟那首歌变成了他早期的代表作。而那英在歌坛有今天的段位呢，部分原因是他转型走都市情歌的路线。1993年他签约台湾的福茂唱片，1994年在台湾地区推出第一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一改西北风的豪迈，情歌时代的那英正式上线。我们来听专辑标题曲《为你朝思暮想》。 等了几个世纪，你却在海的南方没有一点消息，离别后各自生活过了那么久，却从海的南方带来一丝回忆。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 那英刚刚到台湾市场试水的时候，她的东北腔好像并不那么被当地的大众接受，那么到了第二张专辑《白天不懂夜的黑》才开始让那英打开知名度。我们刚刚听到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依然是福茂出品。到了1998年，那英推出了在 EMI 的专辑《征服》，这是她转投新唱片公司的第一张的专辑。那个时候那英的事业处在快速的上升期，专辑当中有多首作品在 KTV 电台高频率播放，众多港台顶尖词曲创作者的加盟，张弛有度的节奏赋予了作品最大的可听性，而小女人的哀怨在专辑当中一以贯之。接下来我安排的这首歌叫做《梦醒了》。 回想起你描述梦想天堂的样子，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诚实，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摔得我血流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

结束，所有的辩解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你如果经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 这是那英全盛时期推出的专辑标题曲《征服》，也是音乐性和商业性结合较好的一张唱片。作品既值得推敲，又具有不错的传唱度。当时这都得益于幕后的两位音乐人的操盘，他们是袁惟仁和小柯。我们刚刚听到了《梦醒了》《征服》都是袁惟仁写的，而小柯也充分抓住了那英声音的特质，打造出适合他的曲风来。下面我们来听小柯创作、那英和陈明对唱的《为了爱》，稍后我为大家安排那英本人作词、潘协庆作曲的《不管有多苦》。这里是麒麟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的周末好时光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一起来听那英。 起只是个过客，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

嘿、hey, 周末快乐，欢迎回到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麒麟正在为各位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的情歌特辑是榜上歌手那英。时间来到2000年，那英推出重要专辑《心酸的浪漫》，继续延续了苦情歌的路线。专辑的标题曲由那英本人来填词，唱的是分手多年之后的再度不期而遇的那种心情。而这首歌的 MV 男主角请到了后来也跨界成为歌手的演员陆毅。 不再次相见，往事如烟，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得漠然，很想再提起从前，以为缠绵他用淡淡的笑脸拒绝我所有语言，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太傻太善良，我怎能给怨他，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面对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再次相见，十分伤感，他坐在我的面前，往事如烟，很想再提起从前，太难太难。 一时的高兴。你的多情竹马，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回忆。你的绝情竹马，所有爱情好不容易下次清醒，感情像 这是林夕填词，周传雄作曲，那英的一首代表作《出卖》。这首歌同样出自那英2000年的专辑《心酸的浪漫》。到了2001年，那英转投华纳，并且推出专辑《我不是天使》。虽然以苦情歌打开市场，但是那英的声音并不像同类歌手那样的柔软，因为东北人的个性她的声音当中一直有一种韧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她时中有气气中有时的风格，就算是哀怨的情歌也带着一种倔强的感觉。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他的另外一首大热金曲《一笑而过》。 不要把脸藏在月光背后，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装的内疚，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的想一想，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怀疑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

自己留一个晚上，没有爱又会怎样，谁都要孤独收场。我最后一次站在你的身旁，我不是你的天使，我不懂你的天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我不看你过往。我不是你的天使，也不懂你的天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我不看你过往。 这是那英2001年专辑同名主打《我不是天使》。那英也凭借这张专辑拿到当年中歌榜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2002年，那英推出了专辑《如今》，和王菲一样，逐渐淡出歌坛，后来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那么关于那英近年的作品，我们会在下周的情歌特辑当中为您安排播出。好，下面来听2002年的《身不由己》。 夜已到了尽头，寂寞已走环流。我正面对空虚，身不由己。听不见你的呼吸，所以我就想要放弃。

本周中歌榜 Top 40第26位来自 Karen 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这也是李荣浩词曲创作。除了推出入行25周年纪念单曲之外呢，莫文蔚的25周年纪念巡演也即将开始了。最近这十年当中，其实 Karen 在音乐上带给了大家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不只是在演唱上，还有创作、制作等等啊，全面开花。而演员莫文蔚呢，也留下了一个个鲜活的荧幕形象，比如说《大话西游》里的白晶晶，《堕落天使》里的天使五号，《食神》里非常有义气的双刀火鸡等等。而下面这一位呢，更是不得了了。提到华语电影功夫片，就会想到 Jackie Chan， 他应该是在全球最具知名度的第一位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华人演员，因此大家总会尊称他为大哥。而在音乐上，无论是他主演的电影歌曲，还是当年在滚石推出的那些经典唱片，都可以说是佳作频频。那今年成龙回归歌手身份，推出了新的专辑，首播主打歌本周中歌榜蝉联冠军。我们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物是人非》。 物是人非事事休，雨与泪是春山秀，高楼与谁伤，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瘦月如钩，梦醒情暖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不透，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恩仇，苦断人生间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物是人非事事休，雨与泪是春山秀，高楼与谁伤，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瘦月如钩，梦醒情暖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不透，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恩仇，断人生间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屋顶会着火。 宋茜在回国发展的这几年出演了很多的影视剧，包括像《幻城》《上古情歌》等等，哪怕是在缝纫机乐队里露一小脸的茜茜老师啊，大家都能够记住啊。那今年宋茜回归她歌手的身份，推出个人首张普通话的专辑《Victoria》，首播主打歌《屋顶着火》在七周之前以空降冠军的身份入榜，本周依然在前十，排在第九位。下面这一位叫做迪丽热巴，短短几年凭借漂亮的李慧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等热播剧成为了高流量的小花旦。那么和前面几位不同，迪丽热巴呢当然还是在专攻影视，她进军歌坛的计划好像目前还没有。我们来听一下本周中国榜 Top 40第16位她主演的古装剧《烈火如歌》的主题曲，由她和毛不易合作的《浴火成诗》。 人常说天涯地角步步有穷时，为何穷尽爱不过这相思。霜融成姿，花开谢时，为我不善这言辞。 谁送我寒冬落魄，春暖风生时，一次便作废了生死。飞鸿跨雪追日天，白丝同戛然而止，爱是指尖上月的刺。 穷尽，爱不过这相思。 风声时一次便作废了生死，飞鸿跨雪坠日天白丝，痛戛然而止，爱是指尖上月的刺。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剩下我的背影，你会不会像我一样伤悲？我爱着你，我爱着你，一个人守着两个人的回忆，我爱着你，我爱着你，失去你承受着最苦的甜蜜，我很爱你，就让我死心塌地，我很爱你，爱到折磨我自己，爱你爱到无法忘记，就让我死在有你的梦里，我爱着你，我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傍晚近地层湿度较大，空气扩散条件一般，傍晚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有雷暴大风，短时风力较为明显，降水对污染物有一定沉降作用，但对交通有影响。明天白天转晴，光照较强，午后风力较为明显，提醒外出做好防晒补水工作。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后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5，适应您穿单一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纪录片《川流不息》在腾讯、优酷、爱奇艺同步上线，央视也将播出剪辑版。该片由摄影家、纪录片导演焦波耗时10年拍摄完成，真实记录了汶川地震后6位孤儿的经历，见证他们从废墟中站起，一路跌跌撞撞的长大。汶川地震发生第10天，出于一个摄影工作者的本能，焦波奔赴灾区，目睹了当时的满目疮痍，悲天痛地。那些地震孤儿在废墟前的抑郁不安，更是深深刺激了他。回到北京后，孩子们的眼神始终在焦波的脑海中挥之不去。10年间，焦波一共重返灾区38次，结识了6名地震孤儿。在焦波的指导下，6个孩子拿起相机和 DV 拍摄了他们身边的人和事，川流不息中展示了不少孩子们拍摄的作品。焦波说，我从孩子们的心里有时看到快乐，有时看到悲伤，地震带给他们的伤害不是那么容易就会愈合，这个过程可能很长，甚至伴随他们的一生。焦波希望孩子们能够得到社会的理解，很多人觉得我给你关爱了，你得回报，而焦波说，我们不应该苛求他们，既然我们的爱是无私的，就不应该求回报，只要他们能健康成长就好。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Station Music Radio。 一滴有幸福，你吃过太多苦，在此刻终于可以满足。一滴有幸福，曾绕过太多弯路，到此刻终于能够结束。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继续来分享榜上演员歌手的作品。有着不老童颜的古巨基已经出道近30年，1991年出演首部电视剧，1994年发表首张专辑，已经出演了几十部的影视剧和将近40张的专辑，既有像何书桓这样的人气角色，也有像《忘了时间的钟》这样的音乐代表作。那今年古巨基为电影《老男孩》所演唱的主题曲《Oh Boy》是他的第一首英文单曲，而中文版的《不老男孩》在中国榜上榜第二周，本周排在第23位。 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努力和回报成正比，后来的放手一搏，还会不会昂首的多？我闭上眼睛，感受蓝天白云，这是梦境，不是幻境。我曾问过自己，生活值不值得叹息？明明烦恼都已摆平，但人生中最大的瓶颈却是走走又停停。所以不管多急，我都能走下去。多少年之后一个人叙旧，才知道什么是愁。可比起接受，还有未完成的梦要我去追求。 还是等到流，不如继续走，再见也可以是问候。我还是我自己的战友。我曾问过自己，生活值不值得叹息，明明烦恼都已摆平，但人一生中最大的瓶颈却是走走又停停，所以不管多急我都能走下去。多少年之后，一个人许久，才知道什么是重，可比起接受还有未完成的梦，让我去追求。寒时光倒流，不如继续走，再见也可以是问候。我还是我自己接近莫消愁，才明白什么是富有，打点好伤口，继续做完年少时的梦再相守。盼勇气还在青春的路口，转过山仍然是朋友，我稳稳地走，你稳稳地留。 宋佳的演员身份呢，获得了很多人充分的肯定啊，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那么在音乐方面，虽然只是偶露峥嵘，却也让人刮目相看。你还记得十年前吗？他签约到了13月唱片，这是一个独立小众的唱片品牌，摇滚民谣的冷艳气质上身，当时还参加了中国榜在天津的欢唱会啊。那么十年之后呢，小宋佳重回歌坛，与火星电台合作的这首新歌 Her 上榜第二周，排在第19位。下面我们说到2007年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台湾艺人郭采洁，最近几年在影视方面风生水起，无论是前些年的《小时代》系列，还是前段时间热映的《远大前程》，都有她漂亮而独特气质的表现。本周新鲜上榜的《这样的我》是郭采洁的一首公益单曲，首周进榜排在第31位，我们来听一下。 你喜欢在昏黄房间里有我的陪伴，我们都闭上眼睛不说话，只要分享心中发亮的月光。我喜欢路口，别害怕，我会紧握着你的手，陪你散步也好，陪你说笑也好，陪你到老也好，是我们的约定。 歌曲排行榜，欢迎您继续收听。 走过东京的风，伦敦的冬，看过世界各种残破，各种繁荣。你在曼谷困在车笼，望着天空。总有一天我们回归简单普通，生命总有善人在你的心中画出个窟窿，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最好的快要发生，还要我们等一等。最坏的一次旅程，转身就要跑得远。你在台北做了一个霓虹的梦，他在北京生活继承一个胡同。我们匆匆掠过青春线，正重逢，终有一天我们怀念一种平庸。生命总有仙人在你的心中挖出个窟窿，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还给你笑。 张栋梁，他虽然不是那种爆款无以复加的大红大紫，但是在双栖发展的路线当中，无论影视还是音乐都有扎扎实实的代表作，比如偶像剧方面的微笑 Pasta， 歌曲方面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北极星的眼泪等等啊。那么在一代人的回忆里，总会有张栋梁这位马来西亚歌手的名字出现。那么今年他重回歌坛，推出全新的 EP， 我们刚刚听到其中的同名主打，本周第32，最好的快要发生。今天的节目我们听到演员歌手，除了榜上还有上周做客中歌榜的罗云熙，舞蹈专业毕业，以组合成员身份出道，做过舞者、歌手和演员，有着丰富的演艺经历。那么今年罗云熙推出个人第一张的专辑叫《十二人生》，其中有一首歌就是唱给他自己演员的身份的，我们来听罗云熙的电影人生。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明天我们要揭晓全新的 TOP40。 阳光照常晒在午后，厚重剧本日渐消瘦 ，Action 和我是 Lomo， 任他梦 城内外巷尾街头，哭着绚烂，笑着泪流，自然握着单拳手的爱里幸福，他总是无独有偶，一见倾心白头，上手卸妆后出门游走，没有了英雄也没有小丑，快乐和伤心全都有理由，疯狂的人前人后，谁来帮我推动一下按钮，把这后悔光这尊沙漏，是最温柔的却又无情的小偷，真实的自在游走，认真的路总不会丢，不聚散道路远处西洲，落寞也风流，人生桥段就这样拼凑。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阳光照常晒在午后，后中剧本日前小手 action 后，我是某某人，他梦墙内外巷尾街头，哭着绚烂，笑着泪流，自然握着单拳手对白里幸福，他总是无独有偶，一见倾心白头，享受卸妆后出门游走，没有了英雄也没有小丑，快乐和伤心全都有理由，疯狂的人前人后，谁来帮我推动一下按钮，把这昏昏爱意飘成白昼，时光这尊沙漏，是最温柔的追求，无尽的小偷，真实的自在游走，认真的路总不会丢，不聚散道路远处心依旧，落寞也风流，人生桥段就这样拼凑。 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叶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 海蓝蓝和毕业礼，青春路和音乐季，微醺夜和雨中曲，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余云主持。 中国移动光宽带，亿万家庭都信赖。新年提速降费更超值，四 G 套餐用户宽带低至零元用，100兆宽带四年只需1800元，还送4K 电视盒，和睦高清摄像头，详询10086。